为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丽莎，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是136尾号6548和135尾号4856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了由苏宁提供的定制抱枕。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有奖互动的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呢就是朝阳大悦城8周年店庆活动是在哪一天，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答案、姓名以及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依然会从中抽取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今天的奖品呢，就是《圣斗士星矢燃烧30年》主题展的门票2张，每人2张。好，预祝您能够获奖。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请到的嘉宾，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朝阳大悦城运营部总监曹俊。曹总您好，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曹总，我知道在咱们朝阳大悦城目前正在举办圣斗士星矢燃烧30年的主题展啊，因为我经常会在大悦城门口过哈、看到这个展览的这个广告牌也非常的醒目哈。这个圣斗士星矢其实对于80后的孩子来讲应该并不陌生。 对。 啊，这个是89年开始引入中国的一个日本动画片，我还有点印象，因为这主人公就叫星矢。他的最著名的哈就是天马流星拳。 没错没错，您记忆力太深刻了。 这是有一点印象哈、但是再年轻的孩子，比如说95年之后的或00后的孩子，可能对这个圣斗士星矢就不是那么了解了。圣斗士星矢其实在当年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火爆的，据说在日本也非常的火。他当时是在日本被评为了20世纪日本国内不容错过的15部经典作品之一。 对的、 所以非常的火、啊，在我们中国也曾经是非常的红火的哈。那现在呢是《圣斗士星矢》30年主题展，咱们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展览呢？ 因为这个展啊，确实它的影响力非常大，它已经跨了几代人了，可以这么说，所以呢，我们推出这次全国首次的这种30周年的这种主题展呢，在还没有落地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行业的这种的追捧，包括很多的这种当时儿时跟这个《圣斗士星矢》看这个剧长大的一些同龄人啊。乃至于我们后来惊喜的发现90后00后可能对他也兴趣的非常大，可能现在的媒体网络也很发达，那么大家分分钟就可以看到很多经典的这种剧啊。 我觉得00后对他有印象或者感兴趣、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现在有了圣斗士星矢的手游， 哎， 是吧？ 对对对。 00后呢可能更熟悉的是这个手游。 哎，对，这个确实是当天同时展，我们同时推出了跟腾讯合作的这种手游啊，那腾讯跟他们圣斗士合作的这个同款的手游、确实它形成了很好的市场反应。 所以当时我们想把它打造出来以后呢，也是在我们自己内部呢也很惊艳。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方案的时候，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不可舍弃的这么一个主题展，所以我们觉得必须让它在广大消费者面前，在我们儿时回忆面前能够再次呈现它的真实景象。 确实这个展览可以把70后、80后、90后、00后都把它串在一起，因为对于70后、80后来讲，它是一种怀旧。 对。 那这次我们的主题展主要的内容展出的都是什么呢？ 最直观的来说吧，大家这种的情景的浸入式啊，就非常的不一般。它导入了这种的高新科技的这种声光电的这种影像展示。最主要的呢，它里面有这种，当时如果看过剧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它这里面的这种的青铜战士，12圣斗士的黄金圣衣，在里面一一都会给你一个情景的展示，那么仿佛置身在当时的这个动画场景中，所以这里面呢，希望大家能够去看一看，感受一下，确实不一般。 当年看这部动画片的那些小朋友们哈，当年的小朋友们啊，对这些圣斗士的这种圣衣，他们的战衣非常的羡慕，老是幻想着如果自己也有一套这样衣服多好。 对，这也是我们儿时梦想。 是吧？您也看过吧？ 看过，看过。 其实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对， 是吧？ 看完展以后还有伴手礼，就类似的这种的衍生品的展卖。有很多的这种限量款的在市面上是见不到的。那么看完展以后可以去到这衍生品里面去购一购自己的这种的小时候没有能力能够采买的一些的这种的道具啊、模型啊，或者这种衍生纪念品啊，我觉得这是都非常有意思的事儿。 当年我记得哈，这部动画片出来的时候，这种衍生品就很多，比如说圣斗士的卡片，还有那个小玩具、小模型， 对， 是吧？哎，各种什么溜溜球上面也有，好像是哈，就挺多的。 对，现在高大上了，它现在呢又是冰箱贴呀，又是这种的，除了明信片呀，还有类似的这种的金属的这种圣斗士的这种卡呀，当然这是一个很小的了，大的就是那种的黄金圣衣的那种模型啊，各种的衍生，反正看完了是琳琅满目， 升级了。那其实这个圣斗士这个星矢燃烧三十年这个主题展哈，这只是我们众多主题展中的一个。据我了解，咱们朝阳大悦城其实这些年来各种各样的这种主题展是不断的，是吧？ 对对，朝阳大悦城定位呢一直是这个潮流品味时尚年轻这种定位，那么呢也是在打造这种的市级商圈的这种的年轻人聚集的这种朝圣圣地，所以呢我们在不惜余力的历年历次的我们去走出我们所谓的大悦城城门，我们去关注到整个的市场上乃至于全球的这种的热点的这种的艺术展览，甚至于这种的大型的 IP， 那么也是希望给广大消费者打造一个独有的独家的首次的大家能够一饱眼福的或者情景式参与的这种类似的等等的这种的 IP 展，所以呢这个不停的我们自己给自己说，就是我们老在折腾，其实折腾来折腾去就是让消费者感觉到他是常换常新，而且觉得你是一本读不完的大悦城。 确实是，你看像这种综合性的这购物场所很少有像大悦城这样频繁的搞各种展览哈，像去年那个蛋黄哥的那个展览也挺火的，而且我记得很长时间好像还是吧。 对对对，我们是在这个春节档期，包括以前做的这个哆啦 A 梦的这种的诞辰的100周年的展，包括这个2016年做的这 Land France 的秋可的这个全球巡展等等这些吧，我们也非常巧的发现了，就是其实这些的展或者是 IP 活动也好，那么恰恰呢是与我们消费者的粘性更加增强了，而且呢是我们消费的需求的末端的一种的需求的渴望，那么我们倒不是为了做展而展，那么真正的在这种精神上购物与精神上文化打造上这种共鸣上，我们契合了很多消费现在消费者目前的更多的这种精神层面的这种消费需求。 就是通过这些展览把我们的消费者的这种凝聚力哈更增强一些。 对， 不断的来吸引他来看，今天我们又有新鲜的展览，你可以过来看一看哈。 对， 也 是大家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很多的朝阳大悦城的这种的顾客或者我们的忠实的会员粉丝能够参与当中，能够提出他们需要更想要看到什么，更想要买到什么，我们也会给他不断的完善。 其实提到朝阳大悦城哈，大家都知道是北京这些时尚青年特别喜欢去的地方。 对对对， 咱们是 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吸引这些年轻人？当然刚才您讲的这种各种展览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是吧？ 我们其实刚才也说到了，我们整个的潮玩大悦城就大悦城体系吧，我们整个的这个定位就是年轻时尚品味潮流。那么最终锁定的就是我们的核心的这个目前的80后90后甚至于未来的这个00后的目标客群。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打造之初，从不论从我们的品牌的更迭或者说产品的定位等等呢，我们都是迎合了整个市场当下的这种的热度和这种的消费热度和关注点。比如说我们除了大家认为的购物中心，我们注重了这种的消费者体验，这种的关注点，我们在里面还注重了，那么在消费体验过程中的这种的空间的营造上，我们也下了很大功夫。比如说我们在前两年开的这个越界的主题空间，它是一个室外空间室内化的这么一个打造，那么在我们的朝阳大悦城的5到6层这么一个空间， 就是类似小中厅是那样的哈，有下沉的有上升的那样的空间。 对这种氛围说像欧式街区它又不完全是，完全是我们自己意想打造出来这么一个空间，它是也打破了传统的这种商家的这种的定位的一个业态的规划，依照着是大家的这种生活方式来去做的这种的品牌的定位和组合。所以呢在这个空间里面又可以小憩，又可以喝个咖啡会友，包括下午茶的空间，甚至于我们晚间的音乐的这种的营造等等，这些的品牌营造在一起呢，大家觉得这个氛围给人感觉到一个又静谧又有点脱出了城市的这种快节奏的这么一个空间，来去到这块去做所谓消费与思考的这么一个空间。 就像您说的室内空间室外化哈， 对， 就让大家觉得就像街边在那儿喝一杯咖啡，看看人来人往那种感觉哈。 对对对，而且里面的空气我们也很注意，我们里面都做了 PM2.5 的这种的空气的过滤，所以大家在里面无论从空气上、温感、体感上、嗅觉上、听觉上，我们也有香氛这些都做了一些的，整个把这个空间做成很立体的一个感觉，希望大家能够常去体验体验，感受感受。 现在大悦城进驻的商家有多少家？ 将近有500多家吧。 500多家。但这500多家，我们是怎么样选择的呢？ 就是一定是符合整个的这个消费终端需求的定位，我们觉得它是最适合的。甚至于咱们也不排除现在目前上的市场上很多的网红店，大家能够看到的早期开的这个喜茶，这种的在1楼中厅到现在了，天天还是排大队的消费， 每天都是人满为患，都是要排队。我每次去看的那个地方都在排队。 对，没错。包括我们现在2楼新进进的这个北京首家的 Lady M， 号称是蛋糕甜品界的爱马仕，现在目前天天呢比喜茶有过之而不及，也是非常火的。像这种呢基本上是一种类型的这么一个店， 就是很多网红店。 对，其实呢网红根本呢我们还是看重它是的产品和出品，就是再网红其实我们现在是网络红词了叫网红，其实真正的还是关注到这个产品的本身为出发点，给消费者提供更有质有量的有体验感更强的这种的品牌，像我们的1楼的这种定位的轻奢呀，包括大家的女士们都爱买的这种的服装类型啊，零售啊所谓的，那么现在零售类型也逐渐的在演变，大家更愿意穿一些裁剪更考究面料更讲究，那么可能更偏于设计师品类的这种的衣装了，而不像从众的这种说你这哪儿买的我要去搭配一下，基本上都是独有性或者唯一性了，所以我们在这类型上在定位上我们已经现在开始对购物中心的转变的定位已经开始在已经都落地了都有了， 就它的独特性， 所以就像您刚才问到为什么吸引这么多人老来呢，就是我们这里面一定有它的不断的内容，甭管是文化内核的内容还是说我的体验内容都永远是在引领着永远在更新着，也是满足大家的需求， 其实这就是咱们的一个标准。 对， 你这个商家一定有它的引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还有潮流时尚或者是你有独特性独一无二性是吧， 对 只有这样才能够吸引大家， 没错所以就是衣食住行嘛，我们谁都离不开嘛，所以我们在打造各个空间的时候我们都要考虑到就是你穿啊体验啊，那么我们吃什么呢，所以我们在前两年我们也打造了一个这个时间主题空间， 这个在业内引起了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轰动。 时间是哪两个字？ 时间就 是钟表的时间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那个、大写的十、 嗯、 啊，时间为什么这么定位呢、嗯？寓意着就是我们平时这个大家在商务往来，在会朋友，在吃饭的时候，这个时间匆匆忙忙的见见面、聊聊天、吃个饭也不错。那么我们觉得应该回归到这个本质上，就是。这个空间我们打造是一个慢时空间， 嗯， 就是让大家真正体会到我们的这个出品人所谓的这个每个店主厨的这种的匠人心态，那么甚至于他一辈子做的可能就是一碗面， 嗯， 但是他一定会打动你的味蕾，让你很感动， 嗯， 那么消费者呢能够放慢一点时间，细细的去品味这个食材带给我们的这种的原始的回归， 嗯， 所以我们在未来的这种的餐饮方面，让大家能够深刻体会到，就是不论从个人的这种健康体验感要注重，而且也要应该更注重的自我的这种的养生啊，吃的文化方面呀、啊。 就是给大家打造一种你去慢慢细细的品味美食，去享受美食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对，而且我们会约很多的我们的会员参与到我们这个空间来、 嗯、 跟我们的主厨做见面会， 嗯， 或者平时你根本就吃不到的菜品，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拿出来一些的单品和爆款跟我们的会员一块儿去互动。 嗯， 嗯，时间在我们大悦城的几楼，大概什么位置？ 在我们大悦城的七层。 嗯， 它里面也谐音是时间店，也有这么一个概念、嗯、那么有这种和牛啊、和豚呐、啊、十六七的面啊，有潮州的粥啊，有这种的杭帮菜啊，像苏帮圆呀、啊、臭鳜鱼啊等等，这些的都有、哦、 嗯， 其实这个需要消费者自己去慢慢的去探店了。 嗯 啊， 就是说到这个美食，朝阳大悦城的美食也非常有名 啊、嗯、 很多店哈都是在这个饭点的时候门口也是排了很多人在等位的。 对对对， 嗯， 为此我们也是头疼，也下了不少决心啊，也是想办法怎么在我们这个商户在开业之初就把这个等位区合理的规划，更为整齐，更为统一，更为协调跟公共区域。因为没想到我们这块已经成为了京东的最大的这么一个食客的一个美味的聚集地了。 嗯， 所以我们在这块呢，刚才也说到体验感，我们每个细节都要很好的去打造。所以我们不单单是从这个定位经营方面，其实刚才我也说到了，就是站在消费者体验为核心的角度，我们去完善我们整个的购物中心，能够让大家来到我们这儿逛得舒心，购得更放心哈、啊，吃的也放心、嗯、所以呢我们平时呢也会就站在消费者角度啊，我们去比如说我们的公共空间，我们的这种的环境卫生， 嗯， 这些都是我们注意的。我们的历年来我们这是重头我们要去打造的一个空间感的东西，甚至于消费体验的，你比如一个充电手机没电了， 嗯， 我们在厂里都有这种的自主的充电宝设备啊，包括物品的寄存柜啊等等，这些细节都会给消费者带来很多的便利。 嗯，其实我们也发现哈，就是在朝阳大悦城的这个美食当中哈，雷同的特别少， 对， 是吧？各家有各家的特色， 百家争鸣， 对、嗯、所以说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吃到各种风味，甚至其他国家的各个国家的口味也能够品尝得到，是吧？ 对对，是这样、嗯、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在引进美食方面也是有一个这样的这种要求？ 嗯，首先呢不是看他的店有多么的华丽啊、嗯、装修的，还是看他的这个出品有多么的这种纯粹 口味， 哎，原汁原味， 嗯， 不能够说是你到了这儿就改良的很不一样，像某些国际连锁品牌一样，你不管去到哪个国家什么地方，这个口味的记忆点是不永远不会变的。 嗯， 所以我们也希望给消费者提供的就是等来到朝阳大悦城能够品尝到不同的自己感兴趣的好吃的食材。 嗯，我也知道9月15号就是咱们朝阳大悦城八周年店庆日了哈、 嗯、 那对于朝阳大悦城这么受欢迎的一个购物娱乐场所哈、 嗯、 一个综合的场所，那么我们在八周年店庆的时候我们会有哪些的活动？ 说到这个9月15号的店庆，就是我们朝阳大悦城的一年一度的最为重要的庆典活动了。 嗯， 也是我们每年在9月15号这个档期我们会倾注我们全力来去打造的一个独有的朝阳大悦城的店庆活动。所以呢在这个节庆点上，我们肯定是要给广大消费者带来最为实惠最为好的体验的很多的一个打包的服务。 嗯， 比如说我们在9月15号当天我们开业的时间就有调整了、 嗯、 原来是10点，那么那天为了满足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我们九点就提早开门， 提前一小时， 哎，提前一小时。 嗯， 那么这一小时呢，我们还会针对我们的会员，因为我们会员量很多， 嗯， 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小时内呢，只要是朝阳大悦城会员的，那么就比如说满1000消费，我们就返你200块钱的券， 嗯， 购物券，你在场内的指定的商户就可以尽情的去消费了。不单单是这个，我们在当天呢，我们还会，你比如说你消费满到一定的数额1000块钱，那你可以参加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抽奖活动，像手机啊，苹果的这种 iPhone 手机啊，像这种戴森的吹风机啊，啊等等的这种抽奖活动连连不断，在全年贯穿着。 嗯， 包括我们在这个一楼中厅搞的人工的这种的推币机的游戏，就是人当一个大的游戏币去往下滑去推，你能推下多少代金券就推到多少， 嗯， 那么就直接换请现金去换领现金到场内消费了。 嗯， 啊，这个是我们去年我们搞过一次，在当红的抖音上已经兴起了极大关注，啊，特别热闹。包括我们今年还会拿出平时咱们在线下购买不到的一些网红单品， 嗯， 啊，这种超级爆款，也是大家平时种草种了很久了，也该收割的时候拔拔草，嗯，啊，这种的单品呢是可以关注我们场内的广告宣传，或者我们场内的 DM 单， 嗯， 上面都会有显示，可以下手快一点，要么就是数量限啊，就没了， 嗯。 你像我们针对这个会员，我们也会推出很多的这种的专属活动。会员呢除了开门的这种呢，满千返200啊，那么会员的积分可以当钱花， 嗯， 啊，你当天就可以拿着你的积分就可以去抵现金用了， 嗯， 包括在我们的大悦城朝阳大悦城的 APP 上可以85团100块钱代金券等等吧。我们还结合了很多第三方的这种的贴补的活动，就是怎么让你花得更合适，全天最大折扣应该是1折起， 哦， 啊，非常合适的一个活动。 所以这个店庆日活动是朝阳大悦城全年来讲就是力度最大的一次， 最大一次， 是吧？ 也是就唯一这一天才能享受到这个活动。 嗯，哇，9月15号唯一这一天。 对，所以我们当天特意呢从9点开门，给大家延长到24点闭店，啊， 哦， 大家可以尽情的去消费。 所以说就像过节一样，就让所有的这个顾客和咱们大悦城一起来过这个生日。 对对对， 嗯， 一起过。包括大家喜欢运动的，喜欢潮流的，还有这种的儿童业态的，喜欢这种的给孩子买买买的，这种呢我们当天都是满百或者满千返减300啊，这力度很大，在这基础上还同享店里的相应的折扣，都会同享的。 一个超大的 party 呀，啊！ 对对对。 那为了方便大家去大悦城哈， 嗯， 哎，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每一层我们大概的布局是什么样的哈？ 嗯， 每一层的重点是什么？因为不瞒您说， 嗯， 我每次去，因为都是匆匆忙忙的去， 嗯， 还从来没有哈把整个大悦城逛完过。 啊，好的好的。我们从一楼哈，就是一般都是国际轻奢品牌哈，包括化妆品啊， 嗯， 包括包包啊什么的，衣服啊等等的哈，这些的都可以买到了， 嗯。 那么二楼三楼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这种时尚设计师女少书， 嗯， 这种品牌或者设计师品类的服装。像4、5层呢，基本上是这种运动潮流儿童， 嗯， 这种几个三大业态为主。 嗯， 刚才说了5层、5、6层有越界，那么这个主题空间，那么5层有这个买这种电子用品的手机广场。 嗯， 有5层呢，有一半的空间都是儿童的服装。 嗯， 儿童的玩具这种的，像玩具翻斗虫、乐高的首家的这种授权店都在长大城有啊。 嗯， 它这种首家店就是很多地方你买不到它的那种的限量款，只有在这儿能买到 啊。哦， 那么从6楼往上呢，基本上6、7、8层，那么都是以餐饮为主了。餐饮里面有这种的轻食水吧呀，有这种正餐呀，有快餐呀，啊，大家可以去选择。 嗯， 未来呢，我们还会在9层呢这个空间还有办公的这个首家先聚个透啊。 嗯， 这个因为我们还没有开业， 嗯， 应该是跟这个 WeWork 我们这种共享空间，我们现在正属于这个空间的打造中。 嗯， 未来可能在年底的时候就能跟广大消费者见面了。在购物中心里面的这种的办公体验感可能又是不一样的感受。 嗯， 那么其实在它旁边呢还应该有一个这个奥美养仓， 嗯， 这个健身 健身的地方， 它是整个的就是你在大悦城一站式的全给你满足了。嗯，而且它这个养仓呢是你可以吸着氧去给你供的高氧去健身的，环境非常好。 嗯， 也是在今年我们预计在10月份吧， 嗯， 差不多能够对外开业啊。那像我们在8层还有这个全国这个很有名的金逸影院， 音响效果都非常好，都改成了杜比的这种音响效果，包括七层我们有这种的冠军冰场，是可以打国际赛事的真冰冰场，还有在十一层的我们这种歌友会的 KTV， 嗯， 这种娱乐设施都会有。未来我们在十层还会有个主题空间，与一些单位打造的一些的神秘的书吧。这个到时候回头等亮相了会给大家有一个介绍到时候。 嗯， 其实我们在 B1 的有一个空间，在 B1 我们除了有永旺超市，还有一些的很多的这种美食小吃，我们真正呢还打造了一个这种的真正的年轻时尚的潮人圣地，打卡圣地。它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伍德这种的在外面走的这种的这种快闪的形式啊，唯一头一次落地购物中心的以舞台这个品牌落地到我们长安大悦城，这个是非常一个火的一个空间。 就这个空间里，你可以任何快闪都可以出现在这舞台上吗？ 比如说，我们跟开心麻花合作，这种的无剧情、无剧本的这种的，就是即兴表演。 这非常有意思， 很有意思，在我们这儿已经做过几次了，和效果非常好。有很多人慕名而来。包括它本身自带的流量，自带的这种的内容，每天每周，甚至于它会有不同的新鲜的这种的活动玩法，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它里面是极具的这种的未来感的设计，包括它的陈列方式，包括它这种的精品的零售啊，包括它这种的现场的刚才说到的娱乐和艺术展览，它整个把社群的营销的放到这个 B1 的这么一个主题空间里。这块呢其实大家可以神秘的到长安大悦城去探寻探寻，它在一个很大家不注意的一个地方，当然你进去那个空间以后会豁然开朗。 所以说当我们走进大悦城这个门口的时候，当你一进来的时候，那么你在这一天之内你不出大悦城这个门啊，你的这个吃喝玩乐娱购全都能够满足了，是吧？ 对对对。 那9月15号是大悦城的生日，那也欢迎更多的人哈和大悦城一起来共庆这个八周岁的生日。 欢迎大家啊。 好，谢谢曹总做客节目，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再会。 灿烂的星空，传说中美丽的梦，有执着，有感动，多少相遇痛。圣斗士是轻松，什么牌银塔黄金拿的圣斗士重看不重用。星矢啊，永远不会倒下，子龙啊，从把眼睛落下。Oh yeah， 银河啊，你不要再想妈妈。阿顺啊，一回啊，情歌亮今夜被打败啊，谁都可以好未来，不害怕有本来地方黑山有谁的在啊，性格太大也不在地也难破坏，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